It's 4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金牌得主，美国著名花滑选手伊万·莱萨切克。伊万·莱萨切克共参加过两届冬季奥运会。2006年，他首度入选美国奥运代表团，参加了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第20届冬季奥运会。这是在2月14号到16号，莱萨切克在都灵帕勒维拉体育馆进行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比赛中取得了总成绩 220.13 分，刚巧呢与奖牌擦肩而过，排在了俄罗斯选手叶夫根尼·普鲁申科和瑞士选手斯蒂凡·兰比尔以及自己的队友弗里巴特之后，获得了第四名。然而在四年之后，莱萨切克再度披挂上阵，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21届冬季奥运会。2月16号到17号在温哥华市太平洋体育馆进行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比赛中，他以 257.67 分的佳绩完成了比赛，一举战胜了俄罗斯选手叶夫根尼·普鲁申科以及日本选手高桥大辅，将这个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伊万·莱萨切克的全名是伊万·弗兰克·莱萨切克，1985年6月4号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市。这位身高 1.88 米、体重73千克的花样滑冰选手拥有捷克、意大利、希腊和叙利亚四国血统。他儿时的梦想是成为冰球明星。八岁那年，他的外婆送给他冰鞋和花样滑冰的课程作为圣诞礼物，从而使小莱萨切克走上了花样滑冰的道路。莱萨切克除了上述这枚冬奥会的金牌之外，还在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赛事中获得过2005年莫斯科的铜牌、2006年卡尔加里的铜牌、2009年洛杉矶的金牌。在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赛中获得过2005年的金牌，在世界青年花样滑冰锦标赛男子单人赛事中获得过2001年布达佩斯的银牌、2003年俄斯特拉法的银牌以及2004年海牙的银牌。莱萨切克2010年被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评为年度最佳运动员，并且荣获了美国运动员的最高奖项詹姆斯·沙利文奖。同年，伊利诺伊州政府还通过议案，同意莱萨切克的家乡内伯威尔市将3月26号定为伊万·弗兰克·莱萨切克日，他的母校门前的大街也正式以他的名字来命名。2014年8月30号，莱萨切克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滑冰生涯。2016年1月22号，莱萨切克入主美国滑冰名人堂。 Ivan Frank Lasacek, born on June 4, 1985, is an American figure skater. He is the 2010 Olympic champion, the 2009 world champion, and a two-time 2005, 2007 four continents champion, and the 2009 Grand Prix final champion, and a two-time 2007, 2008 U.S. national champion.Lasacek was the 2010 United States Olympic Committee Sportsman of the Year and the winner of the James E. Sullivan Award as the top U.S. amateur athlete of 2010. On January 22, 2016, he was inducted into the U.S. Figure Skating Hall of Fame. Ivan Lasacek was born in Chicago, Illinois, and raised in Illinois as well. His mother, Tanya, is a substitute teacher in Naperville, and his father, Dan, is a building contractor. He has an older sister, Laura, and a younger sister, Christina, who played on national-ranked volleyball team. His cousin, Cole Tyson, is a former punter for the Clemson Tigers. Lisa Chek went to Springbrook Elementary and then to Gregory Middle School. Lisa Chek graduated from Newgo Valley High School in 2003. During high school, Lisa Chek was a member of the honor roll, where he earned a number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awards, including the Presidential Award for Academic Excellence in 1999. Lisa Chek began skating at the age of 8. His grandmother had always wanted to be in the ice capes, so she bought him skates for Christmas. He originally wanted to play hockey, so his mother enrolled him and his sister Laura in figure skating lessons to learn how to skate. Lisa Chek was soon competing as a figure skater. In 1996, Lisa Chek won the U.S. national title as the juvenile level, the lowest qualifying level in the U.S. figure skating competition structure. Lisa Chek was Frank Carroll, his coach, since June 2003 at the 2007 Grand Prix Final, where he won the bronze medal. Following his win at the 2009 World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 Lisa Chek acquired many sponsors, including Coca-Cola, AT&T, and Ralph Lauren. He also served as a spokesperson for Toto Gym. In 2011, he switched agent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Group to Creative Artists Agency. Lisa Chek left Creative Artists Agency in April 2012 and was represented by Yap Goldberg until his death in November 2014. In April 2012, 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s 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 named Lisa Chek a sports envoy. We also gave you the introduction of Alfred Dersen.他是东京奥运会男子冰球一金一银两枚奖牌得主，瑞典著名冰球选手。丹尼尔·阿尔弗雷德森共参加过五届东京奥运会。2006年，阿尔弗雷德森和他的瑞典男子冰球队参加了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第20届东京奥运会。在比赛当中，分在 B 组的瑞典队在小组当中以7-2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16号又负于俄罗斯队，18号战胜了拉脱维亚队，19号战胜了美国队，21号负于斯洛伐克队，然后晋级。接着在半决赛中又以6-2击败了瑞士队，7-3击败了捷克队，后来挺进了决赛。26号阿尔弗雷德森和他的瑞典队在冠亚军争夺战中以3-2拿下了芬兰队，将一枚沉甸甸的金牌收入了囊中。2014年阿尔弗雷德森和他的瑞典男子冰球队参加了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第22届冬季奥运会。这届冬奥会的男子冰球赛事安排在阿德勒竞技场进行。瑞典队在 C 组的小组赛中以4-2战胜了捷克队，1-0战胜了瑞士队，5-3战胜了拉脱维亚队，最后在23号的决赛中以0-3憾负于加拿大队，夺得了一枚银牌。丹尼尔·阿尔弗雷德森1972年12月11号出生在瑞典南部的西约特兰省的 Börsjön， 身高 1.82 米，体重92千克，从17岁开始进入国家队打冰球，在其经历的共18个赛事当中，共打过大大小小共1178场比赛，其中为瑞典国家队打了14场。他除了上述冬季奥运会的辉煌之外，还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上获得过1995年斯德哥尔摩的银牌，1999年奥斯陆哈马尔的铜牌，以及2001年科隆汉诺威的铜牌，2004年布拉格俄斯特拉法的银牌。此外，阿尔弗雷德还拥有加拿大著名的卡尔顿大学的荣誉学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奥姆特是冬季奥运会男子高山滑雪八枚奖牌得主，挪威著名运动员。克雷蒂尔·安德雷·奥姆特共参加过五届冬季奥运会，获得了4金2银2铜共八枚奖牌。1992年奥姆特首度入选挪威奥运代表团，赴法国阿尔贝维尔参加了第16届冬季奥运会。在高山滑雪比赛中，奥莫特在2月16号的男子超级大回转比赛中以1分13秒04的佳绩滑完全程，一举战胜了卢森堡选手马克·吉拉尔德利和自己的队友杨·艾纳托森，赢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18号他在男子大回转比赛中滑出了2分07秒82的不俗成绩，排在了意大利选手阿尔贝托·通巴 和卢森堡选手马克·吉拉尔德利之后夺得了一枚铜牌。另外，奥莫特还参加了另外两项比赛，不过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两年之后的1994年第17届冬季奥运会在奥莫特自己的国家挪威中部的利勒哈默举行。作为东道主，奥莫特理所当然报名参加了这届冬奥会高山滑雪的全部五项赛事。2月13号，奥莫特在男子速降赛中以1分45秒79的成绩完成比赛，仅输给了美国选手汤米莫，摘得了一枚银牌。在14号到15号进行的男子两项全能赛中，奥莫特速滑赛速降赛滑了1分37秒94，回转赛滑到了1分41秒06，最终以3分15秒55的总成绩憾负自己的队友拉瑟许斯。17号，奥莫特在男子超级大回转比赛中耗时1分32秒93完成比赛，排在德国选手马库斯·瓦斯迈尔和美国选手汤米莫之后，夺得了一枚铜牌。2002年，奥莫特又参加了在美国西部犹他州第19届盐湖城冬季奥运会。在高山滑雪赛事中，他参加了2月10号的男子速降赛，刚巧与奖牌失之交臂，获得了第四名。在2月13号举行的男子两项全能赛中，以3分17秒56的总成绩击败了美国选手波德米勒和奥地利选手本杰明莱西，勇夺这个项目的金牌。2月16号的男子超级大回转比赛中，以1分21秒58的佳绩冲过终点，横扫两位奥地利选手，又将一枚金牌收入囊中。2006年，人们又在意大利第20届都灵冬季奥运会的高山滑雪赛场上见到了奥莫特的身影，这已经是他第五次参加冬季奥运会了。作为35岁的老将，雄风不减当年，继2月12号在男子速降赛中再次与奖牌失之交臂，获得第四名之后，奥莫特在2月18号的男子超级大回转赛中以1分30秒65的佳绩战胜了奥地利选手以及瑞士选手，摘得了他在冬季奥运会上的第四枚金牌，为自己的奥运之旅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Andre Emmold, born on September 2nd, 1971, is a former World Cup alpine ski racer from Norway, a champion in the Olympics,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World Cup. He's the most decorated ski racer from Norway. Born in Oslo, Emmold is the only alpine skier to win 8 Olympic medals and has won 5 World Championship gold medals as well as 21 individual World Cup events.Described as an all-round alpine skier, Emmold participated in all alpine skiing disciplines in the World Cup and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is one of only 5 male alpine skiers to have won a World Cup race in all 5 disciplines. Emmold's combined career total of 20 World Championship and Olympic medals is an all-time best. He's the second youngest male alpine skier to win an Olympic gold medalAt the age of 20 in 1992, until 2014, he was also the oldest alpine skier to win an Olympic gold medal. For almost 6 years, Emmold led the all-time marathon World Cup ranking with the total of 13,252 points earned from 1989 to 2006. By winning the Super D race at the 2006 Olympics,Emmold became the first male alpine skier to win 4 gold medals in the Olympics. Emmold announced the conclusion of his career on live television on January 6, 2007, with hundreds of fellow athletes in attendance at the Norwegian Sports Gala, where he had been selected as awardee of the year for 2006.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冬奥英语周末特别节目。外语志愿服务的特点是什么？与其他志愿服务有什么区别呢？如何做一名成功的外语志愿者？外语志愿者在服务中遇到问题该怎么办呢？现阶段我们的外语志愿服务还需要有哪些改进呢？就这些问题，本台张春华老师接受了我的采访。 周老师，是这样的，我呢曾经在12年开始吧，在接触到了社区市民学英语的班，后来呢我就指导了大概有3年左右的社区英语志愿者的工作，从教社区的，尤其是社区的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吧，学习英语，然后做英语志愿者的话呢，我先说一下这个机构，就是说从这个组织者的方向来说，他应该手里